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西北风1-2级，气温1-4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8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0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如果我问您，地球自诞生起走到今天，它有多少岁了？如果把它比成一个人，他现在是儿童，是少年，是中年，还是老年？如今生机盎然的蓝色星球，一路走来，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书的名字叫《千面地球》。此时此刻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来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千面地球》这本书的编辑王立刚老师，欢迎王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嗯、我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立刚啊。我记得上个礼拜啊，对，就是在这里和米夏呢一起分享了岳永毅老师的那本研究中国民俗的那本叫《潮山》。 嗯， 那么这次呢也是这个画风大变啊，突然那个就跳到这个科普这个方面了、啊、 对，上一本其实是人文啊， 对对， 这一本就是科普、嗯、 对。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一般来说可能男性啊对于科普的书或者对于科学知识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我不知道那个米夏也对这个科学知识也非常有兴趣啊、挺难得的。 我其实挺感兴趣的啊，因为现在大家伙都流行答题，你知道吗，在网上答各种各样的题， 对， 它这个题千变万化，各个方面都有，其实就有涉及到科普的啊。 对，尤其是像跟地质或者是地球的这个演化历史有关系的这个知识、嗯、就是在这个科普界吧，它一般就属于就是比较硬的一种科普知识。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女孩或者女性，她比较喜欢那种怎么说， 柔软的感性的 和自己相关的那种科学知识。像我记得像那个 像果壳网他们经常会有这种例如什么男性的眼泪和女性的眼泪在成分上有什么不同啊就这种的什么以多少分贝和那个女朋友说话是他们最喜欢的， 就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对对对，但是一般像我的话，我比较喜欢的科学知识或者科普知识呢是这种恰恰是跟人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说就是说比较超越人类社会的那种，像这个比较玄远的太空呢或者是这个地质的这方面的东西。 对，就很多男性朋友是这个感觉的啊，包括比如说他们选择书籍的时候选择电影的时候也许喜欢那种硬科幻，但对于女性来说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感情色彩也看不太懂啊。但是这本书实话实说啊，我本身是其实挺喜欢科普的 啊， 千面地球我也看得津津有味，所以虽然它是一个译本啊，但是它的脉络它的文字让我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隔阂的。我们先介绍一下《千面地球》，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好，就是这本书简单的说，就是它讲的是地球的传记啊，不是这个明星和名人的传记了。它是一种相对来说有一点拟人的这个手法来讲地球的这个46亿年的这个历史。而且这个作者他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以这种颜色啊，颜色的变化作为线索来就是说从地球各个地质阶段它呈现出来的那个不同的颜色作为一个这个全书的结构啊来讲这个地球的故事，我觉得是比较新鲜的啊，是和以往我们在这个图书市场上见到的这种讲地球进化历史的这个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当时挑中这本书，而且请了这个山东大学的王佐哲老师来翻译啊王佐哲教授应该说他翻译的也特别好啊。 对，我读这本书的文字的时候啊就没有说看译本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哎呀做大学或者是高中时候阅读理解那种感觉， 翻译 就长句子那种不招人看。你看这本的时候发现他的文字很通俗有趣，而且具有人文特点，不失幽默。我觉得如果一个译者能够完全的把原文的这种意思表达出来，又能和中国读者有一个巧妙的沟通和衔接的话，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也从他的这个目录上我们大致就是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整齐的一个目录，假如说我就是截取来说吧，假如说黑地球阶段哈，蓝地球、灰地球、红地球、白地球、绿地球这个名字就是听起来就是比较引人入胜。 对， 那我就想了解一下什么叫蓝地球阶段，什么叫红地球阶段，对吧？ 对，其实他这个目录也挺逗的啊，就是比如说他说到灰地球旁边那个地球就是灰色的啊，蓝地球旁边那个就是蓝色的地球啊， 对， 它是一种非常感性和直观的方式穿起了地球发展的历史，也把那个历史时代冠以一个标签一个颜色。 对， 嗯， 其实这个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写作方法。 嗯， 我要我简单的跟大家就是稍微介绍，假如说挑两张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这个为什么假如说以黑地球来命名一个阶段或者是以红地球来命名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先介绍两张给大家一个直观点的认识。 好的 比方说黑地球阶段为什么是黑地球这个主要是说在地球的这个早期阶段最早的时候，其实地球本身因为它是很多这个小的星体聚合成的从一小块一小块之后累积成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星体，那么在这种重力的作用之下，那么地球的早期它是非常灼热的，就是其实是一个火球火球阶段同时呢因为太阳系的早期有所谓的原始轰炸阶段就是当时的这个整个太阳系就像一个这个交通失序的一个赛车场， 就跟热窑似的。 对，各种星体乱窜，所以呢，就是这个太阳它的引力是非常巨大的，它会把很多这个星体全吸引过来。那么谁离这个太阳近，那谁呢就是比较遭殃。 对，被灼伤了 被灼伤，而且就是被其他流星星体击中的概率就很高。那么地球呢，恰恰它是离太阳算是比较近的一个行星，所以它就遭到其他星体轰击的概率就很高。所以它就经过这个多次这个轰击之后，这个整个地球它就表面它就融化了，像一个那个就是威尼斯这个玻璃作坊里边那种融化的玻璃球一样的，是通红的那种冒着火的那种一个星球 啊，这个是应该是地球最早的一个叫就是 黑地球 啊、黑地球之前的一个阶段，但是作者在这里没有非常详细的写这个阶段、嗯、啊，那是一个灼热的融化的阶段， 就是最地球的初始阶段。 对，初始阶段、嗯。其实地球是在火中诞生的，就像那个古希腊哲人那个赫拉克利特说，他这地球是世界是在火里面诞生的。 对，说地球的岁数啊，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现在说它是46亿年，就准确的梳理也有一个数字特别好记。大家可以记45.67亿年， 对，四五六七啊， 所以 对对、 哦、 我没有注意到这一个。 那个地球多大岁数了？哦，45.67，45.67亿年。嗯、 我们从那个我从小这个学这个科学自然说、嗯，一般就是简约说就是46亿年比较好记。 嗯嗯。 然后这个火球阶段之后，因为它表面开始慢慢的冷却了，因为原始轰炸阶段结束之后，就是整个太阳系它比较清静了，没有那么多这个乱飞的星体了，嗯、所以它比较清静的时候就开始冷却，它表面就形成了一层这个黑色的这种玄武岩的硬壳。 嗯 啊，就我们这儿的那个岩浆在冷却的时候，它是形成一种岩石，叫玄武岩， 对对， 非常黑色的那种玄武岩。 这个一会儿带给那个王老师给大家介绍啊，因为这个书里头出现了特别多的这种名词，玄武岩、 花 岗岩、 什么石灰岩， 哎、对， 但岩石的种类真是成千上万、啊，我也只能非常非常简单的跟大家那个 岩浆哈、啊，您说玄武岩。我去过五大连池 啊，对，我也去过。 那是玄武岩吗？ 对，就是玄武岩。那个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五大连池的几个火山口下边，大片大片的那个黑色的那种岩石。 哎，那它叫石海。 对，石海 就是岩浆在流动的过程中凝固了。 没错， 就像其实它当时是灼热的，是水一样的那种形态， 像液体一样的。 后来它就这种液体就固化了，就变成石海了。嗯， 就是那种黑，你能看到那种黑色的那种岩石，它各种波浪形状，它的凝固在那一刻都能看到。 嗯， 还有一种特别逗，就是甚至那个从火山口或者是那个喷口喷出来的那个岩浆，它在空中就凝固了， 哦， 就形成一个弧形的那种形状。 嗯， 特别逗，像那个鸟的翅膀一样的。 对，还有就是那个泡。就是底下里都有空气，后来这泡出来了， 一个泡， 然后留下的那个痕迹啊、嗯。 对对对、嗯，就是这种黑色的玄武岩。那么在地球早期的时候，岩浆开始凝固的时候，它就在地球表面形成一种这种黑色岩石的硬壳。 嗯 啊，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有其他智能生物在空中看地球的时候，就发现地球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黑色像铅球一样 的，丑的不行，而且还是表面粗糙的那种， 对， 不圆润的那种星球啊。 对，然后呢我再说一个，假如说像那个白地球阶段啊，但是这跳了很远了，从黑地球阶段那是45亿年前左右，到白地球可能就是距今大约18亿年或者是10亿年左右那样一个时间。 嗯， 那个白地球阶段实际上就是说地球当时由于某些这种作用哈，它的气温突然降得非常的低啊，从北极到赤道，整个地球就被包在一层这个冰壳里边。 对， 这很难想象，是吧？ 那是所谓的冰川时代吗？ 冰川时代也可以这么说吧。 啊，就是勇猛犸象的那个时代吗？ 啊，那个比那个早多了。 早多了是吗？ 勇猛犸象是就具体 有了哺乳动物， 几百万年才产生的，而他我说这是10亿年、8亿年前左右的。 哦，就那个时候也曾经被冰壳包过，是吗？ 对，就有点像现在木星有一颗卫星叫木卫二，也叫欧罗巴，它现在就是整个就是表面就是被一层冰包着。 哦， 可以以这个欧罗巴来想象大约8亿年前的地球那个形状啊， 嗯， 就是表面有几千米甚至是几公里厚的那个冰壳。 嗯 啊，就是那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你看 地 球一路走来冰火两重天啊。 对对对， 就是千锤万力的那种感觉哈。 它经历的那个地表经历的变化就是天翻地覆，特别大。 嗯， 地球46亿年的历史，这种什么一会儿是火的地球，一会儿是冰的地球，一会儿又是水的地球，嗯，这个经历过很多阶段。这个可能就是在我们现在所观测的这些太阳系里边的这些行星里面，可能是变化最剧烈的一个星球。 哦， 对，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地球啊，如果我们在宇宙中看，它是一个蓝色的星球， 对， 它那么的平静， 啊， 那么的美丽啊。就像你看一个人，他如今这么完美，这么从容，他之前经历过那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啊。 啊，不知道还好。 所以你今天看，我看完这本书的感觉之后啊，因为他后面也说到地球终将走向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啊， 对， 你就会有一种超脱的感觉， 你就说 啊，其实你也是一粒尘埃而已啊，所以你的一切其实显得那么渺小，不要自己把自己当一回事儿。我看完书会有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学。就是知道一些了解一些地质学或者是地球演化的这个知识，我觉得就是特别能够就是开阔人的这种眼界，或者是会增加人的一种情怀。 对， 我觉得是。 就像很多朋友看完《三体》之后啊，就感觉 三观都被颠覆的感觉， 这都不是事儿啊。 对对对， 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不同的书籍给你一种审美享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书是能够提升你的啊。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你了解一些就是。地质学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很有趣，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就是我不知道你去过那个桂林没有，你肯定去过吧。 我去过去过。 对，桂林山水大家都觉得那桂林山水就是它的形态非常的奇特哈。我记得我第一次和我父亲一起去，然后我爸爸就说诶，这个桂林的山是怎么长的，怎么都是一根一根的。 哦，我有感觉 啊，你看咱们华北平原啊，就是燕山啊，这个山脉，你坐飞机回到北京的时候，你看到吧，那就像大地的褶皱，是吧？ 对对，像褶一样 揪起来那种感觉， 连绵起伏 啊，对，那种蔓延的状态哈。 对对对。 但是你去那个桂林那头的山，你看啊，鼓嘚儿鼓嘚儿， 对，它 就一个一个圆的就拔地而起， 对对对， 然后萌萌哒那种感觉， 非常那个突然平地就起来一座山 啊，对， 什么这边不有什么叫独秀峰吗？独秀峰肯定就是它。哦，一根山在那儿， 然后又高一点， 自己美丽那种感觉啊，就是然后就是我们如果就是在不了解这个地质学的知识的时候，就可能就跟我爸爸他想的一样，说这山可能是就是通过某种抬升作用从地上抬起来或者是隆起的啊。实际上桂林山水它并不是这种形成，它桂林山水它其实它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高原，整个那是一片高原，就跟我们端上了一个蛋糕一样，是一个非常平整的一个高原。 嗯， 然后呢，是因为组成这个高原的成分，我们就叫碳酸盐这个东西，它特别容易被雨水侵蚀。 对， 它是通过不断的侵蚀作用，在这个高原很平滑的这个高原上，产生了很多深沟、深谷，最后一点一点的把它切割成很多这种独立的这种小山峰什么的。 对， 啊，是这么形成。它不是从地上长的，它恰恰是被从上面雕刻出来的。 对，就是我们现在去桂林山水啊，看桂林的山，其实你原来是站在很低的地方，那个山顶原来是高原的那个平地。 没错，没错，没错。哎，对，就是其实就是学了地质学知识以后，就是你这个思维，就是看待这个自然的方式就变化了。 对，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这个自然，就是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对，你那个时候看山就不是山了，你就能够理解哦，它背后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对，就像幻想几百万年前，它实际上你面对的是一片高原。 对，你就有一种历史的时间的这种纵深的穿越感哈。 对，这是山为陵，什么江水为竭什么的。 对对，所以它就会能丰富你啊，你的联想，你那个时候再去旅行，你的收获可能就更大了啊。不同的山水给你的那种冲击啊，你对它的理解也许就更加的深厚了。我们继续说咱们的千面地球啊。这个千面地球就感觉地球一路走来，它走了46亿年，它在不停的换脸变装，经历了冰，经历了火，还经历了种种颜色，走到今天生机盎然那个蓝色的漂亮的星球。咱们现在呢就从书中的一些细节啊，我认为的，当然我没有王老师积累这么深啊，我认为的这比较小白的有意思的细节滴了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好， 比如说这个作者他还挺有意思的啊，作者咱们也要介绍一下 啊。作者这就是Robert Hazen 啊，这个人他呢是美国的这个地质学家，尤其他是比较擅长这个矿物和化学，应该是矿化学家这样的一个一个身份。那他曾经做过美国的这个叫矿物学会的这个主席，这也是一个很高的这个学界的一个身份吧。那他现在呢是在这个美国的叫史密斯学院啊，就 Smith Institute， 在这个机构里边做这个教授。那么这个叫史密斯学院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有点像美国民间的这样的一个美国民间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方面的智库啊。因为美国民间的这种智库特别发达啊，不像这个他们这种政治方面的，像什么兰德公司这种智库哈。他们科学方面也有，像这个史密斯学院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智库。然后他的地位非常高，就包括这个他这里面也写到了，就是阿波罗11号，就是人类 就是登月的第一艘飞船，采下来的这个月球的岩石标本，其中就有一小部分是在这个FBI 特工的护送下送到了这个史密斯学院。 哦， 因为史密斯学院有当时美国最先进的这种硬件设备和一流的这个地质学家，来帮他分析这个月球岩石的成分。 可见这个机构，这个 level 很高的， 非常的高。因为他当时这个黑森他也讲，他当时他做这个当时这个教授的学生，还曾有幸围观过这个教授，这个从这个小瓶子里边倒出来一点点月球的这个岩石什么的。 这个挺好玩，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就是他往里倒的时候，发现就倒 不 进去啊。 对， 这个是怎么回事？就从月球采集出来的这个粉末， 它有一点磁性， 他想倒到这个瓶子里，但他发现根本就倒不进去。 对，它会粘到那个，就他这个作者说，就是月球采集的这种尘土，它其实是岩石的粉末。它有点这种吸附性，就像有点像我们那个溪谷里边那个溪谷里面那种墨粉一样，它碰到什么就粘在什么上面。 对， 然后他就老往那个瓶子里抖，他抖不下来，后来他一使劲儿，哗啦一下全下来，就倒在外边了。当时觉得就是特别，因为这个是很珍贵的所谓国家财产， 就是从月球运回来，你这得花多少运费啊？ 没错、啊、所以当时那个教授还下了一身冷汗。 对，然后所有围观的学生说，因为他特别小嘛，说我们当时可能所有人都把月球的这个粉末吸到自己的肺里了。 对，都吸了一口，也算是这个 这三生有幸啊。 对，三生有幸，挺逗的。 吸到了月球的土。 对对对。 其实说到这个作者非常的有名啊，他在自己的书中也记录了很多自己从事矿物研究的这个细节，比如说他写到了十八页，他写到了就是他特别乐于购买这个陨石，当然他是研究这个的，他需要采集嘛。那当地人采集完了之后，当然不会无私的献给你，你需要花钱去买啊。就他写那个感觉特别，我就想到了很多好古董的人啊，我老物件的人去淘宝的那种感觉，就跟人砍价。 对，这个因为像他这种地质学家或者是研究这个天体物理的这个，陨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啊。他们这些行内的人，他们都知道全世界有一些地方，是比较盛产这种陨石。其实也不能说是盛产，其实陨石在撞击地球的时候它是随机的，各个地方的几率其实也差不多。 就这些地儿老被撞。 但是呢，像沙漠和荒无人烟的地方，因为它受人为干扰的那个程度很小，所以呢，就像这个非洲的撒哈拉呀，现在还有南极洲，但是南极洲去一趟太不容易了， 对， 所以去这个北非 路费更远， 对，撒哈拉相对容易一点，所以很多这个科学家他们会愿意到北非去采集这个陨石的标本，但是就是因为去的人多了。当地人也是惊了， 就是说这东西没想到这么值钱， 对， 然后就这石头这么值钱。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白给的， 对， 或者你随便那个随便要啊，到后来发现这一颗陨石有的可以卖2000美元，他们就学惊了， 所以他们也把自己，他没事就去，比如说上沙漠里去找去啊，但是有的也不是陨石，就是普通的石头了， 对， 然后卖给这些科学家们， 对，这科学家就是他在这个有时候他们那个一个摩洛哥人啊，北非除了摩洛哥还有什么突尼斯还有阿尔及利亚人啊，他们有时候会经常在沙漠里面弄一袋子这个所谓的陨石，然后哗啦一下倒在地上，然后让这个科学家来挑啊。但这时候就是考验眼力的时候了，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会找到一些假的东西啊。 对，就蒙事儿的啊。 而且后来就是这个作者也说了，就是当地人因为只知道他是卖钱，他其实并不知道如何更好的来保护这个东西，比方说他可能说会受到牛粪或者骆驼粪的污染， 哦， 这个东西就算采集来，它的科学的价值会降低很多。 对，就是它信息原始的信息被损耗掉了。 没错，就像这个里边不是以前就是美国那个 NASA 曾经发布过一张照片吗？说在这个火星的一块陨石上找到了生命的痕迹嘛？ 哦， 在显微镜下面看到一个那个像一个 长长的 虫子一样的一 个结构，像虫子的 啊。但是后来就有科学家说，这个标本可能受到过人类的就是污染， 哦， 就其他这个有生命这个生命体的污染，所以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原始的。 对， 所以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回到地球之后再加工了一下， 对 啊，留下了这个痕迹啊。 对， 这个是说到了，就是他去采集各种各样的陨石啊，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说地球的历史，我跟您说，它有46亿年的历史啊， 对， 就是大家不会有什么感性的认识，因为人生不满百是吧？ 对，常怀千岁忧嘛。 对呀、啊，所以你去想象46亿年有多长，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就是你想象不出来、啊。 其实超过10000年，我们就好像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了。 对，就现在让你说啊，商啊、周啊，西周还好了是吧？到了东周还好了，你说夏商周，你往前倒的时候都觉得哎呀太远了，他们究竟离我们有多少年哈、啊？其实这个书里也写到了，就是说，地球。它离我们有多远，它从诞生那一刻起啊、 嗯、 但是我觉得他写的这个没有，我有一次去北京自然博物馆、 啊、 那儿有一个恐龙公园啊、嗯、恐龙公园就是里面有好多他做的恐龙嘛，当然眼睛也很好看，也可以动，他告诉你恐龙怎么诞生的，有什么样的恐龙啊，食草的、食肉的，包括恐龙最后如何灭绝，他的假想啊，小行星攻击了地球，然后 对、 恐龙就在6500万年前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6500万年前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但走着走着走到这个展览的结束，它有一个结语，这个结语我记住了，我分享给大家啊，大家就你感受一下，人类的历史叫地球的整个的时间的长度，它的历史，它的长寿的程度，人类有多短啊。他这样写道，他说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比作一天的话，凌晨0点地球形成，就是今天0点地球形成、 嗯、 现在是24点，就是此时此刻啊是24点，就一天结束了，24小时结束了。那么恐龙，我们说6500万年前它不是灭绝了吗？恐龙啥时候出现的呢？在一天中，恐龙是22点48分出现的，晚上10点48都快11点了啊。 对对。 然后恐龙什么时候灭绝的呢？23点40分灭绝的。 好像存在了不到1个小时、啊、 它在地球上生活了52分钟、 对， 而我们人类即使从周口店北京猿人算起也只有多少呢？9.4秒。 哇，就是转眼一瞬间的感觉， 短不短哈？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挺逗的，说和恐龙比起来，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太短了，可是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着许多生存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环境，珍爱生命。 对对对、 哎、这个看完了之后你就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了，人类之于地球多么的短暂和渺小。 对，但是这里面作者也提到，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就是在生命产生以前和生命产生以后，地球的这个面貌就是很不一样。在地球在这个生命啊产生之前，驱动地球表面变化的主要是地球内部的一些力量、还有外来的空间的一些影响啊，会使它地球发生很多变化。但是自从生命产生以后，地球的很多这个地貌的变化是来自于生命的作用。 对， 比如说这个里面谈到这个红地球阶段。 嗯， 红地球是什么呢？红地球就是生命啊，就是海洋里大量的藻类繁衍，它产生了这个氧气。 对， 氧气呢把地表的这个就是地面上含铁的那个土壤 氧化了 ，变成红色。因为铁一氧化就变成这个赤铁矿啊，就变成红色的。所以在这个生命的作用之下，这个地球都变成那个由原来的那个白色啊、灰白色变成这个红色的一个地球。还有就是说有了生命以后呢，这个地球就是我们这陆地上产生大量的这个森林哈，它表面上啊，尤其是在这个进入工业阶段之前，整个地球是很漂亮的，这陆地上到处都是森林，覆盖率很高，就是一个绿地球阶段，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绿色的星球啊，陆地上是绿色的。就是说有了生命以后，它确实对地表的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当然就是人类是生命的一份子嘛，就是说总的来说，生命虽然存在的就是高等的生命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它对地球的这改变却非常大。 对，别看我们仅仅存在了在这个时间比例中只有 9.4 秒，但改变是非常大的啊。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说过了时间尺度之后，这本书有一章特别有意思，叫奇怪的月亮。当然这是不同颜色地球前面啊，其实月亮挺逗的啊，月亮和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对月亮是有一个独特的情感的啊，但是抛却人文的情感的这些因素在里头，月亮的存在其实非常的奇葩啊。 没错， 其他这个星球旁边那个卫星都可小可小的了，为啥地球也不算大，旁边这个卫星这么大呢？啊，这有很多猜想。 对，没错，这个月球啊，就相对于就是我们说这个太阳系里边行星啊，就是八大行星，现在是八大行星，他们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卫星啊。但是水星和金星好像没有啊。但是大部分大行星它都是有卫星的。可是这些卫星呢，一般来说和就是卫星和它的这个围绕它运动的那个行星相比，就是体积相差的特别大。 对 啊，那么地球就月球相对于这个它的主人，也就是地球来说，就是它显得个儿太大了。 对，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 对，一个小地球带着一个特别大的卫星。 嗯， 而你可以相反，就是像木星比地球大400多倍，但是它最大的卫星也才比月亮大一点点儿。 对，你看这书里头写了，就奇怪的月亮这一章说，地球的月亮与此不同，与地球相比，它太大了，直径超过了地球的1/4，质量大约是地球的80/1，如此怪物。其来何自？就是它从哪儿来的？就是这么大一个呢？他也说到了三种猜想，就是月球是从哪儿来的？在这儿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就是关于月球的起源问题哈，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这个之前是，尤其是在探月之前，就是我们采到了月食的标本之前，一直有三种这个猜想。一种是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夫妻说啊、 哦、 夫妻说就是说月球是经过地球轨道的时候被地球引力给俘获的一颗， 他们俩就看对眼了，就吸过来了， 是邂逅的那种、 哦、 还有什么这个兄弟说、 哦、 就是他们是在大致相同的一条轨道上诞生的两颗行星、 嗯、 啊，因为当时围绕着这个太阳形成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很多物质哈，最好在这个地球这条轨道上形成了两颗大致差不多的卫星、 哦、 后来地球把那颗卫星给吃掉了、 哦、 就这叫兄弟说、 哦、 还有一种叫这个像母子说。 对， 母子说就是说是地球上有一块东西被甩出去了，这个脑洞开得特别大， 就是高度旋转，哇，甩出一个月亮。 没错，就是而且说证据就是太平洋，因为太平洋很大， 哦、 所以这块太平洋这块这个物质车甩出去之后变成月球了。 其实原来月亮在这儿憋着呢，后来一甩出去了啊。 对对对， 嗯， 这是三种猜想。后来呢，就是美国的阿波罗这个计划啊，登陆计划以后采到了月球的岩石，通过这个实际的这个岩石标本来分析它的成分和地球比对。 嗯， 后来发现就是这三种假说呢，都不正确。 嗯， 但是这个所谓的母子说有一点点就是说和实际的事实是有点相关。 哦， 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大致是在地球相同的轨道上吧。这条轨道上就是有点和兄弟说有点像，确实是有一颗星球和地球很像啊，很像。然后这颗星球被这个天文学家命名为叫特伊亚啊，一个希腊的名词，可能是、这个星星后来就撞到地球上了。撞到地球上以后呢，把地球上的一部分物质给撞飞了，撞到天空中去了。 哦， 然后这部分物质在空中最后慢慢凝聚，形成了这个月球。 哦， 它就相当于，有点像以前的那个兄弟说和母子说各采取一部分，然后 就是说它其实还是地球本身的一部分。 对、 啊、 但只不过这部分它不是甩出去的，它是那个被 外力 就给撞飞了， 撞掉一块啊。 对对对， 慢慢的它 因为撞的这块相对来说它是地球比较外层的部分，也就是地壳和地幔那部分。 嗯， 没有中间那个，就是没当时没撞到核 地核。嗯， 所以 撞的还不是很深。 对，撞的不是 外表剐蹭吧， 剐蹭，对，属于剐蹭啊。 嗯， 所以组成月球的成分呢，它相对来说是比地球要轻一点，密度要低一点。 对，嗯， 因为它没有不包含那个铁核的部分嘛。 对，因为地球它重量其实主要是中间的那一部分。 对，中间那个铁核是很重的。所以就是，关于这个月球的诞生，就是我们当时初中的时候也经常看这个《奥秘》杂志啊，那里面还有一个脑洞更大的想法，就是说这个月球它太大了不好解释，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外星人 制造的一个人造天体放在了地球旁边，然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地球很古老的时候就有很多就像金字塔这样的难以解释的工程，这都是这个月球里边居住的这个外星人教地球人做的等等， 反正离得近， 对对，离得近，然后说经常有飞碟出现在这个地球周围嘛，说如果是很远的地方来的，那他们就是太远了，这个不太可能，所以只能是他们住在地球的近处，那么月亮呢、月亮是一个掩护场所。 哦，是这样的， 有意思的一个脑洞大开的想法， 就相当于坐飞碟啊，哇，过去了， 对 跟坐一班车似的就来了啊， 是，这挺逗的啊。 对，月亮确实很有意思啊，因为其他天体我们可能需要天文望远镜才能看得见，而且是特殊的时段，但月亮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今天就是腊月十五，昨天晚上的月亮就特别好看，因为它离我们近。因为我们举头就可以看到它，所以我们对它的感情，对它的那种好奇啊，永远都不会休止。 对，月亮还有一个可能说起来让我们会有一点多少有点伤感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月亮它离地球实际上是越来越远的。因为 渐行渐远。 渐行渐远啊、因为这个也是被这个科学证明的，因为当时登月计划的时候在月球上安了一个就是激光反射器。它可以时刻测量地球和月亮之间的非常准确的距离。好像就是经过这个测量，就是月亮每年是离地球要远那么一点几厘米啊。 一点几厘米。 对，虽然很小，但是假如说你这个放大到假如1000万年一亿年的话，它就会形成很可观的一个距离了。 对，它就还是渐行渐远的。 渐远，对。所以如果是把这个尺度往前拨，那就很有意思了。假如说假如说在10亿年前啊，或者是20亿年前，假如当时有人有智能生物在看地球上看月亮的时候，那时候月亮比现在大得多，会非常漂亮。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您开着车的时候，然后看见月亮西落了啊， 对， 东升西探的是太阳，不一定，反正你看见，就是咱北京的月亮，我觉得有时候就挺大的， 对，可能 挂在幽蓝的天幕上，你觉得漂亮哈、啊？ 可是那个时候月亮可能你想要比现在大10倍， 那是什么感觉哈、啊？那照相满片都是月亮， 你不用天文望远镜就能看到这个上面的什么环形山之类的非常美的一个景象 所以说，这种我们对于宇宙的这种好奇，对于科普知识的这种吸纳啊，真的让你会脑洞大开，会你让你换一个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啊。 没错。 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去这个桂林啊，你看那里的山真的和我们不一样啊，拔地而起，不是绵延千里的那种感觉。 对， 其实这书里也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您刚才说的玄武岩，我们说五大连池火山喷发，最后凝固了那个黑色的壳，就是玄武岩。还说到了花岗岩、沉积岩、石灰岩。书里写到花岗岩形成了诸多壮丽的山峰，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黄山。还说了碳酸盐是动物留下来的。书里写到最高峰啊，珠穆朗玛峰其实也是碳酸盐，给大家解释这么多名称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这个百里峡，就是野三坡，当时有一个当地的这个那儿的工作人员给我介绍啊，这是什么什么花岗岩，我当时就懵了，这是什么什么花岗岩啊？人家不同的山是不同的岩石吗？啊，给大家讲讲， 其实这个岩石学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有专门所谓的岩石学家，因为他一辈子都要研究和区分这是什么岩石，那是什么岩石， 就和岩石死磕哈。 对，其实这个蛮复杂，但是我们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说一说，就是说玄武岩其实是构成地表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种岩石。因为有这个玄武岩的这个外壳的话，就是我们才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就是它起码能承托着你， 对，能撑着人，撑着地表上的任何东西。 对， 因为没有这层岩壳的话，下面直接就是岩浆。你想在岩浆上是不可能有任何东西生存的。 其实我们因为大陆也是移动的嘛，漂浮的嘛， 没错 那玄武岩就是我们这个方舟， 没错， 就简单的理解哈。 就是我就说地球它实际上是一个地采暖的这么一个结构， 我们都是地暖， 对，都是地暖。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玄武岩的这个地壳下边就是始终是滚烫的翻滚不停在翻滚的岩浆。因为这岩浆它会通过一些地质的裂缝或者一些火山，它会把它的这个岩浆给喷出来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脚底下几十公里或者100公里以下实际上就是完全是灼热的流动的那种滚烫的岩浆。 那这种岩浆它在什么层，比如地壳地幔，然后就 地幔层。 地幔层 地幔层就是一种融化的高度融化的那种岩浆。 就是当然就是说这你想起来是不是有点害怕，是我们人类 社会。但是我都快冻死了，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地暖呢、嗯、 对对对，但是像冰岛这样的国家它实际上就是可以用地暖来供应整个国家的这个能源、它都不用什么石油啊、因为前几天我刚看一个微信，就是说冰岛这个国家它就是大量的使用它的地热、因为它这个冰岛这个国家正好是就是一个地质大裂缝或者一个火山喷口很多的地方、 就是暖气供暖那是出口， 对，那就是、 赶上了， 对，地球地暖的话、那供暖是最好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是玄武岩、它是撑在大洋和陆地的这个地壳下边最底下那层壳， 嗯， 然后花岗岩呢它颜色和玄武岩不太一样，它颜色比较灰白的、颜色灰白，然后它其实是玄武岩融化了之后再凝固形成的一种岩石、这种岩石它就比玄武岩要轻、密度要轻，所以它就会像那个筏子一样浮在这个玄武岩上面， 嗯， 它主要是这个花岗岩主要是组成这个陆地的地壳， 嗯 啊，海洋的地壳主要是玄武岩，那么陆地的这个陆地我们 就是在上面一层， 对，在上面一层，它叠加在上面，这是大陆的地层，基本是这个花岗岩， 嗯， 所以我们中国很多壮丽的山峰其实都是你刚才提到的都是花岗岩， 黄山 华山什么三清山龙虎山，就这些地方啊，包括美国的一些是那个美国那个很有名的国家公园叫什么优胜美地啊，翻译成那个，那它那也是花岗岩的。 就是说是最初的那种玄武岩融化了之后再凝固形成的，叫花岗岩。 花岗岩。 它颜色就灰白。这么想起来，其实我们看好多山峰，它那个颜色表面除了这个苍翠的树之外啊，它那个表面确实是灰白色的。 对，华山和黄山都是特别明显的。 对对，华山。 灰白色的那种山。 对， 而且都是被有的地儿可能都被抛光的，非常光滑那种感觉、然后就是说你说石灰石和那个碳酸盐这两种东西，实际上这两种东西就是挺像的啊，他们都就是石灰石和碳酸盐这两种岩石从很大一部分都是生物的遗骸形成的、因为我们知道生物就是尤其是就是说寒武纪之后的生物、它都是有骨骼的嘛， 对， 有骨骼，那个组成骨骼的基本是那种钙什么的， 碳酸钙什么的， 对，碳酸钙什么的、这种生物死亡之后它就会大量的堆积在海底、或者是陆地的一些比较凹陷的地方，形成非常厚的这个岩层，然后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这个它就是经过几百万年是上亿年的地质作用之后呢，它们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 碳 酸岩层和那个石灰岩层。而碳酸岩层特别有意思嘛，在中国分布的特别广嘛、碳酸岩啊、像那个云南贵州就形成很多这种溶洞啊、还有包括这个桂林的这个桂林山水这种特殊的形态，就都是那个碳酸岩。 但房山的那个石化洞我估计也是。 有可能也 是。 是 吧， 对。因为这种碳酸盐它就是比较容易溶解成水，溶于水。 相对也疏松是吧， 对，疏松受到侵蚀、它就是里边会形成很多暗洞啊， 对， 这种东西。 我们说的什么石笋啊。 对。 是吧，都可能都是这个。 所以就是这个岩石可能大致就是我觉得大家了解 这 几种， 对，也就 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沉积岩，它书里也没少说。 沉积岩其实我们说像石灰岩和碳酸岩它都属于沉积岩的类型。也就是所谓沉积岩就是说它跟玄武岩和花岗岩不一样，玄武岩和花岗岩它又都是火山喷出来的，这种岩石被称为火成岩， 对， 就跟火有关的，然后沉积岩呢，它就不是什么火山喷出来，它就是自己慢慢沉积下来，就这种岩石， 就是它形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原因不一样，然后我说，刚才我说像碳酸盐和石灰岩是生物的遗骸，就是慢慢变质形成的，其实生物。就是形成的矿产非常多，因为这个作者本身他是矿物学家，他喜欢从这个矿物和化学的角度来谈这个地球的历史，他说这个生物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矿产实际上就是跟生物有关系， 对， 刚才说 牛黄珍珠， 对，牛黄珍珠， 马勃不是啊就是各种啊，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中药那不是矿物吗，是吧， 像那个但是我说就是最重要的，假如说石油和煤，这个完全就是生物的遗骸啊、变成的这个东西啊，变成的能源。还有就是，其实有一些宝石，其实也是跟生物有关。假如说琥珀， 对， 琥珀它其实是树脂， 对，只有植物啊， 对，没有植物，它的树脂变成的这个矿物就是琥珀。 对， 还有就是。在加拿大有一种新发现的开发的一种宝石叫斑彩石， 就是 波光粼粼，像彩虹一样的好几个色儿那种， 对对， 是吧？哈， 像彩虹一样的颜色，嗯，啊，这个这种矿石，我记得以前我请那个我的一本书的作者马志飞做过这个石头记， 嗯， 啊，那本书里介绍过，哦， 石头记我有， 对，有对吧？ 流沙给我的， 啊，对， 嗯，那本书也特好玩。 这个，斑彩石它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种。有点像鹦鹉螺， 哦， 就是那种螺，还甲壳动物， 有点像我们现在看那个戴帽的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 那种光泽，嗯。 它死亡以后形成的一种这个岩石，就斑彩石，嗯，非常漂亮， 对， 有七彩的光泽。 对，所以生物多奇妙啊， 非常的奇妙。 虽然它生命已经陨落了，可是留下来的东西依然色彩斑斓啊。 所以像珊瑚，嗯，其实是最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嗯， 珊瑚死亡以后，它形成的这种。大面积的这种珊瑚的这种珊瑚层哈， 嗯， 其实也是可以用来做矿物也好，还有是这个作为首饰也好。还有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嗯， 就当时这个高晓松他不是做那个小说奇谈， 啊， 就经常取笑一些这个就是太平洋里的一些岛国 啊， 哦，说这些岛国这个本身没有什么经济可言，就是只能卖鸟粪，对吧？ 嗯， 因为这些岛国在大洋中形成就是几千万年嘛，它就是在这上面生活的这个鸟啊，它们的这个鸟粪就积了很厚很厚的那个一层一层， 嗯， 所以这个鸟粪也是非常重要的肥料嘛，所以就是他们会出口这些东西。 哦，说来特别的好玩啊，刚才您提到一个名词寒武纪啊， 对， 说到这儿喜欢科普喜欢这个历史地球历史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到一个名词叫寒武纪大爆发， 对 啊，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嗯，怎么就在寒武纪出现了一个什么巨大的变化？ 对，寒武纪距今大约是五亿多年啊，五亿年到六亿年之间啊， 嗯， 那么一个时期啊，那么此前呢地球上的生物都是非常就是现在来看就是比较低等的那种单细胞动物， 哦，嗯， 什么藻类啊或者细菌什么的，但是他们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而且他们也能产生可观的氧气， 嗯， 对地球也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基本来说就是比较低等。那么从这个寒武纪之后，就是在就是科学家在挖地质这个化石的时候，会突然在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时间段之内， 嗯， 会出现很多种新的物种， 嗯， 会出现带壳的那种， 就介壳类的哈， 蚌壳、蚌类、螺类什么， 嗯， 还有他说的这个三叶虫什么， 哦， 啊， 三叶虫就更加有名了哈， 对，非常有名的一种古生物， 嗯， 当然后来就是它存在了大约一两亿年就灭绝了， 嗯， 啊， 嗯， 然后之后就形成了鱼类，就是带硬壳的鱼类，然后还有后来再进化出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更先进一点的鱼类， 嗯， 然后之后就是什么两栖类，像青蛙呀什么的， 对 啊， 嗯， 就在寒武纪这个阶段，就是生命突然就是从低等的这种细菌，然后变出就是产生很多这种多细胞的生物，然后 突然间 高等动物什么的出来了， 嗯，就属于一个质的变化哈。 对，但是我需要解释一点，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说大爆发，实际上是一个是就是相比于它此前的二十亿年的这个漫长的阶段来说， 嗯 啊。大约是在几百万年或者是上千万年的一个时间段里面产生这些物种，但实际上我们说其实一千万年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个时间也蛮长的了， 对呀， 啊， 嗯， 只不过是相对于此前的几十亿年相比它是一瞬间， 对，我们说大爆发好像是瞬间的事情， 啊，但实际上也是经历了几百万年的， 对，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啊，相对概念， 嗯， 啊， 跟地球46亿年的历史相比它可能是短的， 短短一瞬间， 嗯， 对，所以说我们说生命的大灭绝它有可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的， 嗯， 假如说你说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然后导致这个恐龙会在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内就消亡了灭亡了，这个你可以说是瞬间的事情， 嗯， 但是生命大爆发实际上它是一个比喻，它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生命是不太可能在几百年内产生几百万个新品种，那是不可能的， 嗯，对，我们现在去自然博物馆啊，你有那个古生物动物馆，你就会发现这种介壳类的动物，有的东西那个动物长得吧你感觉像个鹦鹉螺，但它又不是， 嗯， 它有很多腕足在那个里头啊，那就是寒武纪大爆发的时候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动物的代表，还有就是我们熟悉的三叶虫，但是三叶虫后来也都没有了啊。 对，这种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怎么说，为什么在寒武纪最先出现这个那么多新物种的时候他们好多都带壳呢， 嗯， 因为我想是这样，因为当时啊，动物它还没有发展出其他的那种更多样化的手段，那么最方便的就是、对，最方便的就是在海水里吸取，因为当时海水里面还就含钙类这种分子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对于当时海洋里生活的动物来说，最方便的就是把海里的钙富集起来， 就我自己弄个壳， 对，弄个壳把自己保护起来，因为当时快速移动这种能力可能还没发展出来， 对， 就它不会像那个现代的动物在海里就 凑 得那么快啊、嗯、所以他们怎么办呢，就是先发展出一壳来， 我先弄个房子吧， 对，先就是一个比较廉价比较方便的一个自保的方式， 嗯、所以介壳类的动物 当时特别繁盛，但是后来 特别多、 后来假如说那种就是有牙齿的那种生物进化出来了、或者是快速行动那种动物进化出来以后，那这种有硬壳的它的优势就降低了， 嗯， 所以它们的品种就大大减少，像三叶虫这种就后来就灭绝了， 对， 啊，像蚌壳，就是说是贝类啊，贝类其实可能在寒武纪的时候种类要比现在多很多， 对。 但是后来因为就是说能嚼碎它的这个猎手出现了， 就是比它出现了更坚韧的牙齿哈、 啊。对、所以它们的这个种类就哗减少了、 对，还有就是你去博物馆会看到那个叫石菊是吧？ 石菊啊， 就是有点像鹦鹉螺科的那个化石， 对对对对， 也是那个时代的啊，非常典型的， 非常典型。当时还有什么海百合、 对， 海绵，它们都是有一个硬壳，然后壳里面包着很软的那种叫软体啊， 对， 东西，这种动物当时特别多、 对，刚才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举了个例子啊，如果地球是一个人的话，他现在。进入什么年龄段了？比如说是少年儿童啊，还是追风少年呢？还是人到中年呢？还是已经中年油腻了？他是什么年龄段？就我们所在的这个点是地球的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 其实我是这么，就是也不是我认为啊，科学家的那个根据科学的观点是这样，就地球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是和我们距离这个恒星太阳是直接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地球处在一个青年还是老年，实际上是取决于太阳是一个 什么状态、 如果现在的太阳就是我们说，科学家来预测恒星一般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太阳现在是正处在盛年，是壮年，所以呢，对地球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那地球可以说是一个生命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再往前一点，太阳是一个属于一种比较青年阶段，那时候就是说科学家。估测那个时候太阳的亮度和热度是现在的70%、60%等等、那时候地球获得的那个 能量 热量是比较低的。那么再往后呢，假如说100亿年啊，或者50亿年以后，那太阳它会比现在要热得多。因为它的这个热核反应是不断加剧之后，它的温度不断升高，最后就比现在热很多。那个时候对地球来说就不是一个 好事。 好的， 然后他说水星离太阳最近，有可能慢慢就把它给烤焦了然后就可能不断的往外扩 对，没错。那时候太阳这个地球可能首先就是海洋就蒸发，你想这个地球的海洋都被蒸发了，这是什么情况？ 所以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也说到了地球的 未来 。我们说有生命的开始就有生命的结束，那地球作为宇宙中的一颗星，它也必然遵循着这样一个自然规律啊，所以它也写到了什么时候地球要和就是地球就它死掉了，它不再有生命的存在，它又变成一个我们说的黑星球或者是其他的它已经就挂在那儿了，就我们看它的时候它又变得非常的暗淡了。这段文字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刚才说到了这本书其实它翻译的很有人文特点啊。它最后有这么一段啊，就人类时代，它说打从地球问世，在超过 99.9% 的时间里不存在人类。在我们行星的历史上，我们人类的存在不过是一瞬间。就刚才我们说的 9.4 秒。一天里它是 9.4 秒。他说在地球史上，空气、海洋、陆地和生命被地球的那些巨大的改变的力量赋予了形状，阳光和地热的能量，水的魔法，碳和氧的化学力量，以及地球内部对流驱使的地震、火山、板块漂移和地壳的重塑，在这些力量中间，我们这个物种坚韧 聪明，善于适应。我们学会了按照我们的意愿塑造世界，我们开矿、冶金、施肥、灌溉、改变河流、利用水利、挖掘和燃烧化石燃料，我们的所作所为必然产生后果。每天我们都自我协调，适应我们行星老家的动态过程，我们能够体验到互相纠缠的地球创造力量的每一个侧面，我们能理解地球发生破坏性的巨变会到什么程度，能够理解对地球对于我们一厢情愿是如何的不屑一顾。最后这句话其实值得大家想想啊，你们就折腾吧，他地球都不屑一顾啊。 嗯、是因为对地球几十亿年的这样一个生命来说，就是说人类它其实只是它产生的几千万种生命当中的一种而已。 嗯，所以说他也预测了人类的未来啊，比如说在265页他就说了碰撞在5000万年之后啊，他说关于人类最可能怎么灭绝，最近的一次普查中给小行星撞击打分颇低，相当于10万分之1，在统计学上那与人死于雷电或海啸的概率是一样的。但是在这种预测性的对比中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雷电一次杀一个人，一年大约杀60个，而小行星撞击在几千年里不曾杀死任何人，但是在一个真正的倒霉的日子只需要一次碰撞就将杀死所有人。 对，这个一直是悬在人类头上的叫什么达摩克里斯之剑嘛，对吧？ 哦、对 对、 嗯， 因为你像美国的一些科幻片，不也就是表现过这种所谓小行星这个撞击的灾难 嘛？ 对， 嗯。 但是就是说，现在科学家他有一个，就是天文学家他有一个观测网来观测这个，凡是有可能撞击地球或者是从地球近处的轨道上划过的这种小行星，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单、 嗯、 啊，一个名录来时刻观测他们。 对， 但是因为就怎么说？太阳系其实是非常大的啊，银河系也很大。 嗯， 这种你预想不到的、不在你这个名单之内的天体始终是有的。 哦， 说不定哪一天就是在你这个观测之外的一颗星体出现了。 哦， 对。 所以说来我们三生有幸啊，我们生逢地球生机勃勃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啊。 对。 遭遇了太阳或者是地球的盛年，所以我们人类真的应该好好珍惜啊。如果站在这样一个时间的大跨度里，你对于自我的审视也许能够更高，你对于未来也许看得更远或者是更淡然啊、哦。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里面就是我觉得更可能会更激励我们要怎么说更努力更努力的寻找一些方法。因为我们在这个书里面看到地球经历了这么多非常可怕的地质灾难、 嗯、 啊，而且小行星的撞击这个危险也时刻就是其实还是存在啊、 嗯、 就是激励我们人类怎么样去尽快的能够学会这个星际移民，找到这种技术像这个三体里边的我们造出这个所谓的曲率飞船，然后可以尽早的、哦、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就不要把所有的人类都放在地球上，我们分散一下这个风险、 哦、对，你说你想想这些事儿啊，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就不会被眼下这些嘈嘈切切蝇营狗苟的事儿啊所烦恼了。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找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千面地球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嘉宾王立刚先生编辑的，文字非常好，内容也非常棒，对于科普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找一找看一看。也感谢王立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北京故事广播即将播出的是纪实传奇，我们明天见。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兴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